是有你同行，你会陪伴我重温往日的欢乐，重温往日的欢乐。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

北方呀，千呀千里香，千呀千里香，女儿家的个心上呀，起了波浪呀，小呀哥哥，小呀哥哥，小呀哥哥呀，小呀哥哥呀，春水般青丝长。 春季里到起了波浪， 就像白莲花呀。 安天涯。 家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。